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职业选手在赛场上看起来都毫不费劲，背后就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辛苦艰酸。在花样滑冰的优雅下，藏着少女对认同的渴望和压力边缘的崩溃。 我想要一个，我不是想要一个天才吗？ 由张子枫、马伊琍和丁香媛主演的悬疑电影《花样少女杀人事件》，讲述在单亲家庭下长大的江宁为职业花样滑冰生涯争取最后机会，拼命训练。 只不过这时出现了一位天才对手钟琳，夺走了母亲兼教练王霜的信赖，三人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。 只是觉得你需要一个对手而已。 现在上到GoSHOW.M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花样少女杀人事件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详情条规浏览GoSHOW.MY。 花样少女杀人事件8月21日真相揭晓。 GoSHOW, be your on track.